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 今天的开场来听到的是许志安的《我还能爱谁》。转眼十多年，或许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已经不再重复。在我们心里，或许和这首歌一样，他是许志安，他是郑秀文。不管他们最终是否走到了一起，相信他们之间的感情会比友情甚至爱情会多出那么一丁点儿。通过我还能爱谁开始了我们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的音乐之旅，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有一首歌叫谁的眼泪在飞，有一个人呢叫做孟庭苇。每一个人喜欢这首歌的人呢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也不知道这首歌陪伴多少人度过了情感最低落的时期。1991年的陈小霞因为为孟庭苇创作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歌曲而走红，到了1993年的时候呢，再度为孟庭苇的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创作了这首同名的主打歌。这首歌虽然说语速是比较的慢，歌词呢也比较的简单，但是孟庭苇呢充分演绎了原词作当中那种主人公倔强而敏感的一番情绪。音乐导航接下来邀请各位来听刘德华没有人可以像你。 都有人很想你，只是可惜越看就越有距离，我开始怀疑少了什么东西，是你的灵魂还是我太想你。梦一开始音乐是在动情，他们故意从不和我谈到你，我觉得犹豫用心灵感应你，而你的声音被吹散被风里，你的人忽远忽近忽冒忽明忽暗忽走，忽然牵住我的手，我的心有喜有悲有泪有痛有麻有冷有悲，情感左右没有人可以想你，在我的感觉里于是我闭上了双眼就只能看见你。声音被吹散被风里，你的人忽远忽近忽模忽明忽暗忽走，忽然牵住我的手，我的心有喜有悲有泪有痛有麻有冷有悲，情感左右没有人可以想你，在我的感觉里于是我闭上了双眼就只能看见你。你独占我的忧，你收藏我的愁，

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种。Alone, alone, 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无需带出的风，闪得真难以容。我站在黑暗中，心已经飘不动。Alone, alone, 在爱人没有用。 又来到了接下来的听歌时间哈。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请出的是来自于杨坤的《空城》。每一次去听《空城》的时候，我都会联想到咱们中国的一个佳节，就是春节。在又是一年的这个春节到来的时候呢，各地的一线城市都会面临着一种现象，就是成为了短暂的空城。怎让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虽然说优质资源的吸引，中心城市的流失人才现象很严重，但故土难舍的情节也是会让人们在不需要就业、入学等硬性条件配套的时候，钢筋混凝土的都市森林会让人竟然决然地用脚投票，选择回到故乡，去过一个有人情味、有乡土气息、记忆中的一个春节。其实这有的时候每一次去听空城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么多哈。虽然说这儿新的一年才过了一半，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在我们最熟悉的一座城市里面，平日里这个城市人头攒动，非常非常的热闹。只要一到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走在大街小巷都会问一个问题，这个城市这些人去哪儿了？怎么这个城市就变得空落落的了？好了，今天的听歌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来，请出李翊君给我们带来的《诺言》，以及叶倩文和李子祥的《选择》。我是小辉，明天我在这儿继续等候你。 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笑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